九，狗年旺旺旺。 五一我想去大理，可装修还没买电器。 去苏宁啊，4月27日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 梨眨傻眼，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3.2度，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周末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呀，今天早上我们两个人陪着大家，咱们在周末的一个工作日嗨起来。哎，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很多朋友啊，习惯了周末，然后呢早上睡懒觉，然后一睁眼，哦，今天是周末，太好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啊，今天是工作日。 对，尤其是早上起来一睁眼，觉得啊，这是周末，接着睡吧。 啊， 突然又惊醒，觉得不对。 我今天早上就差一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人迷迷瞪瞪的时候，就老觉得哦，啊，今天周六啊，再睡一会儿啊。但后来一转头一想，不对，今天工作日啊。就赶紧起床走，要不然的话路上又得堵。你看今天刚才我们播报的路况啊，还是有很多地方会比较堵的，那一会儿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啊。还有 season 说了，呀，我们的油饼女神回来了， 哟，是呢，早上起来吃了一糖油饼。 嗨，还有张一飞说，大帅你还是来上班了，没骗到你，哼，想骗我，我是来加班的。 你别说，他可能早上起来恍惚了一下下，刚才不说了、 哎、对对对，哎，其实今天早上跟大家咱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我们一会儿新闻当中可能会说到这样一条消息、 嗯、 说这个小时候这个孩子呀，他如果多动啊，或者调皮啊，或者是有攻击性啊，或者是焦虑抑郁啊，很可能是因为这孩子缺铁 哦， 啊，就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我们就想问问大家，你还记得你的小时候 缺什么？ 不是缺什么，你缺什么？他估计他们也不知道，到现在都不知道缺什么。就是你小的时候，都就是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吗？ 对，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哎，比如或者你哪些方面表现的特别突出，甭管好的坏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小时候啊就是学习好。啊，我这个什么一加一我都不用算，我就知道等于二，在初三的时候我就能算清楚啊，你就可以跟我说说一下。对，还有你比如说我就是特别调皮， 嗯， 啊，我就是这个吃啥啥不够，我就爱吃糖油饼，是吧？ 对，这件事儿打小一直贯穿到我现在。 对，所以就是你小的时候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 好 啊，或者是有什么突出之处啊、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啊。 对，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搜索到我们，然后给我们留个言， 我要。考一下这个糖油饼女神， 哎， 你知道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加吗？ 在那个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 啊、 加号，点完了加号之后就找公众号，公众号里面输入北京文艺广播，一搜索就找着了。 哎，可以可以可以啊， 可以吧？ 可以可以，不错不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来一起关注一下。 咱们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要继续免费了， 还有开往春天的列车市郊铁路 S2 线五一小长假期间加密开行， 东城区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新政策， 还有荧屏三国风还能刮多久呢？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明天的五一假期到来了啊。 嗯，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提供一组五一交通出行的信息。那今年呢，全国高速公路将从4月29号零时到5月1号24时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和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免收通行费。五一期间预计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比较高，适宜自驾交通出行。 嗯，今天开始呢，到5月1号，本市尾号限行暂停实施，预计今天下午呢将会迎来出行的高峰。 再来关注一下，市交管局昨天通报了近年来五一期间的交通事故情况啊。就近3年来，五一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今天，和节后第一天，也就是应该周二是吧？ 对， 咱们不放假，我都算不清楚。哎，是周二吗？ 周一、周二休息，周三上班。 哦，也就是说周三的时候，还今天容易发生事故啊。 嗯， 那3天假期内呢，事故是逐天下降，而且节前一天的下午3时到6时，事故数量是最多的， 就是今天呗。 今天下午3点到6点左右啊， 容易发生事故的 时间段。哎，所以这时间段，甭管什么时间段，你都注意力集中啊。 对，心平气和的哈。节日期间呢，北京交管部门将针对全市高速公路这个远郊各旅游景点交通特点制定个性化的维护方案，以客运班车、旅游包车为重点，会同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排查车辆的安全隐患，在高速路免费通行期间部署专项的岗位警力、协管员和清障救援小组，加强疏导与事故管理。 嗯，再来关注一下五一小长假期间，途经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还有大会堂南侧路的8条公交线路将会采取绕行措施。 嗯， 公交集团提醒大家，五一期间去往天安门游览的乘客可以选择就近的公交站下车。另外呢，五一节日期间，北京部分地铁车站将会封站，其中4月29号到5月1号每天首班车到11时，这个首班车起到11点30分，然后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天安门西站封站期间呢，一号线各次列车通过不停车，从4月29号首班车起至5月1号末班车止，地铁2号线前门站也将会封站，封站期间2号线各次列车通过不停车，大家一定要出行的时候注意了啊。 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开往春天的列车市郊列车 S2 线将在五一小长假期间的加密开行2对旅客列车。 嗯， 高峰期的发车间隔由过去的2.5小时缩短为1个小时左右。 哎，这个你看刚才我们的女神读这个开往春天的列车的时候都已经酥了哈。 对，一听春天俩字。 对，而且主要是这个地方确实特别的美。 嗯， 对吧，我们见过很多照片，你去现场看过吗？ 我没有。 哎，我也一直很想去看，就是因为它不是居庸关附近那个开花了嘛，然后如果再有列车从中蜿蜒而过，对吧？然后他们呢，而且这个车呢是采用内燃机驱动 S2 列车，比普通和谐号是慢很多的。 哦， 穿越山地的时候时速也会降到每小时45公里，特别适合赏花，所以被誉为叫做赏花专列。慕名而来的游客使得列车在高峰时段是一座难求啊！ 哇，这么受欢迎呢？ 哎。 平时这个 S2 线列车间隔比较大，傍晚较早的时候，就是一般回程方向列车是下午5点半的时候停靠八达岭车站，如果错过了这趟，可能就得等到晚上7点31分才有车。如果不能起个大早赶上比较早发车的列车，很多赏花的客人来不及看一眼八达岭的优美风景，就得赶紧去售票窗口买这个返程票了。还有这个游客就表示，如果可以在居庸关站停一下下去看看就更好了，可惜只能坐在车上看。小长假期间呢，这个车辆刚才提到了加密开行，早上起来7点到下午5点的高峰时间段，每隔1小时左右就会发送一趟往返城区到八达岭景点延庆的市郊列车。 好，再来关注一下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同行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北京的听众们提供了河北地区的出行信息啊，在这里真的要表达我们的感谢，人家特别细心，专门发过来的啊。 对，非常感谢。 对对，说据预报，4月29号到5月1号期间，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5月1号呢，西北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 嗯。 5月2号，全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对于高速通行影响不大，但是降雨路段湿滑，特别提醒广大司乘人员，保持安全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嗯。 预计这个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啊，河北省高速公路比较容易出现车流高峰以及拥堵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涿州段、大广高速的固安段、京沪高速的青县段、京哈高速的香河段、石泰高速的井陉段和黄石高速的藁城段。 嗯，那如果各位出行人员您想路过河北的话，您可以查看河北高速公路出行信息网，或者是拨打河北高速热线96122等方式来查询最新的河北高速路况信息。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的青少年时代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或者是特别突出的一些表现的地方吗？甭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吧。年轻无极限。 张开手 好，来看看大家这个青少年时期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啊？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呀。哎呀，真的是每个人就是说各自擅长的东西太多了啊。 我特别喜欢费劲这位朋友发来的， 哎， 他说我从小就特别会装像，在长辈面前乖的令人发指，在哥哥弟弟面前我就是典型的熊孩子，他们干的坏事都是我出的主意， 火， 所以哥哥弟弟都说我是大坏蛋。 你别说，就这种小孩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啊，就这种小孩其实是那种，我们说他说的不好，他叫什么，叫做装像啊，其实还有叫有眼力劲儿，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起码我大人来了，你我得知道怎么好好表现。 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提到情商体现在童年时候。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估计他现在啊，您是在哪个地方上班，方便透露一下吗？ 深藏不露呀， 已经到了什么职位了啊？再来看一下，大号豆豆说了，我呢从小就有一特点，就是淘气。老师跟我爸爸妈妈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淘的孩子，都已经淘出圈来了。别人下课听见上课铃响，别人下课听见下课铃响，声响也就算了，但是呢，我放学非得想办法把人家的下课铃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想知道一下您现在的职业。 喂喂，这孩大号豆豆啊，我想问你啊，我估计你当年是给人拆这个下课铃，你是想不想听到他上课在响，是不是？来看看，还有 这个微笑哈哈就说了，跟你们说啊，我小时候没什么特点，就是特别白，特别白，特别的白。 哦， 刚开始大家都这么说我，我也没觉得自己白啊。直到有一年夏天，刚刚穿这半袖，我在阳光下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胳膊，晃着我自己眼睛了。 哎呦， 瞬间就觉得 确实太白了。 哎呀，你要不去医院查一下是不是贫血？ 我小学我记得特别清楚，小学有一个同班同学一个姑娘，就特别的白。我们班的老师就说，哎呀，她叫王奈，我还记得特清楚。说王奈，你是不是富强粉捏的呀？ 富强粉捏的好。哎，其实这个你看，这有男孩跟女孩的不一样，包括时代不同。我们那个时候哈，上学你要说哪个小孩白吧，你也就夸个女孩行，就男孩大家会说，哟，这小孩这黑壮黑壮的啊，就是他就比较感觉比较有男子汉气概啊。要说谁，你看这小男孩白白净净的，就感觉这说他有点娘似的啊。那个时候，好像现在没有现在有些男性的特征不是那么明显的人引导啊。 现在就还是喜欢男孩，就是阳刚之气， 对对对， 强一些哈。刚才这个糊涂的旁观者发两张照片来缠我们，去姚记炒肝了，又吃包子又吃炒肝的。 哎呦， 哎呦，还好我有点点。 我看一下啊，我给你点的这个啊，姚，哎呦呵，嘿， 一人能吃四个包子，可以啊！ 你小心噎着我给你。 我明显就是吃不着葡萄，吃葡萄酸心里。 吃独食。 你早上没吃饭吧？ 我吃了，吃了。 你也吃了？ 哎，吃了。 那还行，咱俩还好有点神垫底。 要不然的话，现在就冲过去打他啊！再来看一下，丽丽说了，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小时候特别爱玩游戏机，什么魂斗罗呀、松鼠大战呀、三木童子、超级玛丽冒险岛啊等等，我一玩就一整天，一遍一遍的玩，直到全部通关为止。玩魂斗罗为了多几条命，在第三关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石头，打够多少个能加一命，学习要有这个精神，我怎么早就清华北大了。后来玩老公的 Xbox 啊，比他玩的还好，而且就爱玩那种打打杀杀的。哇， 哎呀，这有我的风范啊。 哎，你也玩喜欢玩游戏是吧？ 我简直了，我们家游戏机都是被我玩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手机里不装游戏的原因。因为我了解自己， 就我也是那种就玩游戏上瘾的人，而且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就只要里边有我手机里也没有游戏 是吧，不敢装， 不敢装，真不敢装， 不敢装 啊。 他刚才列这些游戏里面我都通关了，唯独就这冒险岛真的很难通关 啊。你这些都通关了？ 我这些都对，基本都通了。 哇，你也看来跟同一时代的，跟这个丽丽啊， 这一看我们就是 暴露年龄了，我跟你讲啊， 任天堂和小霸王的年代。 哎，对对对对对，来那个还有一位踢名踢哦 ，timing timing 啊、哦， 嗨， 我想踢名踢名踢名踢名是要踢谁呀、啊？是这样 ，timing timing 说了，叔叔，我特别会演戏， 您是不是正演着呢？ 哎，特别棒啊！改天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正式登台演出的时候，让我们的听众也去看一看。 对， 来，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说一说，在你的青少年时代啊，你有哪些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事儿？ 反正跟同龄孩子们不太一样。 哎，对对对，你跟同龄孩子比是哪方面特别突出的啊？不管是这个好的坏的咱都可以说一说啊。 主要想听听坏的。 没没没，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咱们继续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关注一下，东城区昨天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从今年开始呢，东城区教委将会对适龄儿童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情况、居住地址以及适龄儿童就读学校实施记录。自该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六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啊，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啊。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房屋不动产证书为2018年6月30号取得的家庭，自2018年起，该家庭适龄儿童将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在东城区内多校划片安排入学。 这个政策我觉得有利于保护那些就是真正应该画在片里上学的这些小朋友们啊。自明天起呢，丰台区丰台花园、莲花池公园和万方亭公园实施免费入园。 火 持有这三家公园出售的2018年公园年票以及5月份月票的市民朋友，可以在4月29号到12月31号期间携带完整无损的年票或月票到公园的原售票窗口退款。2018年公园年票及5月份的月票全票价返款。 好，再来关注一下一些文化热点的消息啊。最近这一年啊，电视剧市场上刮起了一股三国题材的风，对不对？ 谁是最忙的人？ 哎，谁？司马懿，哎，他叫司马懿还是司马懿啊？ 懿， 司马懿是吧？啊，司马懿成了最忙的人。继去年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和虎啸龙吟，以及这个以司马懿从青年到老年的故事为主线之后呢，正在播出的根据马伯庸小说改编的《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司马懿在剧中又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哇，最近好受欢迎啊！ 哎，对呀，啊，以前我们这个感觉印象当中讲到三国就是曹操、刘备是吧？孙权。这个等等的，哎，这好，这从去年开始，司马懿哎成为了真正的主角了。 对，作为古装题材的富矿，围绕三国时期展开的人物故事，无论是战场啊、情场还是宫闱，都十分有戏呀。 哎， 这一题材呢，也因此受到了资本的青睐。电视剧《曹操》确认将会在今年9月份开机，姜文将会在离开荧屏25年之后重新出演电视剧的角色。 对，其实现在的电视业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想要直接翻拍《三国演义》的故事，操作难度太大了。以往的经典作品已经将罗贯中原著中的整个故事完整的给复制下来了，其实很难超越了，就原来那个老版的是吧？ 对。 那这个如果想要复刻三国时期战场厮杀，以及支付大量演员的费用，需要高昂的制作成本。因此呢，近年来涌现的三国题材影视作品便开始在深挖三国人物上做文章。比如说去年的军事联盟、虎啸龙吟，今年的三国机密，都把视角定成单一人物啊，以历史的这个纵贯线为主线来讲述三国故事。 哦，听这么分析我觉得挺科学的。就省钱呗。就是不然你要是拍三国的故事，首先这个场面得大，人员得庞大，刚才说了哈，这个费用肯定就起来了。 对， 如果这个以人物为主线，咱们就聊这个人的事儿， 哎， 这省不少钱。 对， 挖掘以往三国时期呢并不被重视的人物，成了近两三年这个三国题材改编剧的重点。军事联盟啊，还有虎啸龙吟中的主角，像我们刚刚提到司马懿，在这个奉儒家价值观为正统的三国演义当中长期被弱化，观众对他也没有太多认知。吴秀波团队就看准了这个市场需要，创造了一部符合现代观众审美的司马懿的传奇故事。 哎，当然其实这些修改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东西火了，后面就容易跟风，但是尤其是跟风上来的东西啊，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未必受到大家的喜爱啊。当然所以我们看看吧，希望最起码前几部作品还都是怎么说呢， 还是叫做， 对，还是叫做的啊，叫好又叫做的，而且也没有太胡扯啊。 但是提一句吧，反正场面这个钱虽然省下了，咱可以演这个人物主线，但是对人物的演技这时候就可能提高要求了。 哎，对， 所以对咱们演员的演技，咱们提个醒，一定要过关。 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青少年时期自己异于常人的地方，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互动。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来看看啊，当然还有很多新朋友是刚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聊天队伍当中的。 欢迎 你们，只要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还有位四儿啊，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是这里，我们看到您了。 好， 来看看你那里有什么样子的能人啊。 这个平安猫就逗我，他说我就是唱歌不跑调，我从小唱合唱团永远是站在这个声部分界线上，挨着我的同学都比较悲催，长期被我带跑调。后面还加了一个耶的一个表情。 不是，你到底是跑调还是不跑调啊？ 他不跑调，但是你知道他是在这两个声部中间，他声音特别大，他就会把低声部的同学就带跑调， 带到高声部。 对， 把高声部的给拉到低声部。 对，异于常人的本领就是把别人带跑偏，自己不偏。 那你们老师还能让你站在那儿，真的是。来看一下冰冰说啊，爬墙算吗？说我小时候特别会爬墙，我们家住平房，有个大院子，院墙有差不多2米高，边上还有好多玻璃碴子，防盗用的。你见过那种墙吗？ 我见过， 对吧？说每次放假的时候，我妈只要一出门就把我锁在院子里，但是每次，其实我都不在家待着。 爬上爬下呗。 哎呦，这个好，你像这种爬墙这个本事真是，而且关键他还爬带玻璃碴的那种。 其实我小时候也这样，但是我们家以前那个墙院上是还没有玻璃碴。 姑娘，玩游戏机爬墙，我一会儿看看你还能说出啥来。 上房。 还有接娃。

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空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随着污染物的积累，对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大家在户外活动时应尽量避免运动量过大，白天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空气干燥，请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当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吉祥寺桥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蔡虎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四月就在菜百，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翠钻珠宝送惊喜，钻石闪耀，爱在金溪，千粒大克拉钻石巡展盛大献礼，永恒印记铂金美钻，见证有情人的幸福时刻。活动期间到店更有铂金幸运对对碰等多重优惠，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更多活动资讯。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提醒各位刚刚起床的朋友，今天是个工作日。而且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很多人可能今天啊都习惯了周末了，起不来或者是起晚了。还真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他说我其实昨天晚上还特别留意说啊，闹钟有没有开啊？啊，开着。就后来发现还是一起床还是起晚了，发现闹钟没响，为什么呢？因为他设的有一个是周末的闹钟。 哦， 我不知道你就是那种，比如说这个闹钟周一到周五是早上6点起，然后周六就是不设闹钟， 自自然醒。 哎，就是所以他就给好嘛，叫闹钟给设错了啊。我找不着了，我看哪位大神来着？你先看看大家，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说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就是你在青少年时期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表，就是有一些特别突出的地方。 嗯， 因为我们一会儿也会说到一条新闻，就是说，有一些小孩他好动啊，或者是攻击性强啊，或者是表现出一些异于常人的地方，是因为他缺铁。咱们一会儿聊一聊啊。 反正我想吃什么，我就说我胃缺什么。 哦、 小时候很多小姑娘都说：“妈妈，我胃缺糖。” 哦，缺德。 来来来，看看大家的啊。 这个茴香馅饺子就说，我小时候手特巧，喜欢折纸，我上课折的小东西，老师发现了都不舍得没收。然后， 哎呦我天哪！ 然后我上课就把折好的这些小玩意儿给心仪的女同学传过去。哟，这还是一小伙子！ 哎、天哪，这个老师就舍得没收了吧？ 对，他说我离那个我心仪的女同学，我俩离得有点远，却一直就没有回音儿、最后才发现被另一个女同学给截了。然后我喜欢的那姑娘她不知道，喜欢我的没兴趣，我的初恋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好家伙，你这都可以写个青春偶像剧了。 给截了， 截糊了。这好，那姑娘是不是就喜欢你啊？ 那姑娘说了，你我不喜欢这个小玩意儿，挺 喜欢。所以这折的太好也不行啊。来看一下啊，雅和园说了，说人缘好算吗？这当然算了， 这特别算。 当然不管到哪儿都有好几个小伙伴，上学一直被护着，放假了总有一群小伙伴来找我玩。哎，这个确实是让人羡慕 啊、 就是那种人缘特别好，同学员都喜欢你的那种孩子。 有一个千里送鹅毛这位朋友、想对以前的同学吧，送毛鹅。这位朋友就想特别跟以前的小伙伴说一句特别的话，在这儿，他说我特别喜欢帮助我的同学，然后呢，尤其是帮助过我的，我也特别感激。有一次我上课睡觉，被一个女生告诉了老师，她是为了让我好好学习。突然有一天，我看到她上课用手剥瓜子儿，那个认真劲儿，这让我羡慕。很多很多的瓜子仁放在那里，您这是羡慕，您这是馋是不是？ 他说。 课间做操，我假装肚子疼就没去，不多说了，开吃那叫一个香。现在我就想说，那位同学你还好吗？对不起啊。 好，合着这个人曾经告过他状，然后呢他呢有一天看到这个男的在 女孩、应该是个女孩， 女孩在那剥瓜子儿， 对 啊，然后他就好，我想起来了，你曾经告过我状，我要把你的瓜子儿都吃掉。 对。 这个简直太逗了啊， 简直了。小的时候总有一些这样的男同学，还跟我说，哎呀，我特别的感激帮助我的同学。 对， 以前一点说好啊，你敢告老师。 对，还有耗子扛刀追老猫就说了，你刚才就你们说的那个设错闹钟的那个，我也是7:50了，我妈拍我门问我，你今天就不上班了？我问几点了，她告诉我快8点了，我现在在因为堵车而耽误我的起飞。 哎呦，这耽误起飞，这 还有多少人今天早上是这种情况，就是闹钟昨天晚上忘调了的啊， 赶紧报个到。在这儿郭先生就说了，哎呦，真喜欢这个玩游戏的这个好的姑娘，我真羡慕他们的老公。 哎，其实一看这个哥们儿啊，他说这个话就是说一定是他也希望找一个能跟自己一起玩游戏的一个女孩。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现任比较限制他玩游戏这件事儿、 对，因为其实如果你两个人都是喜欢玩游戏的，那就吊着玩呗，是吧？ 对， 大家一起也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啊，也不会有什么争吵，除非打输了互相埋怨啊。 哎， 然后还有一位卡卡问说，大帅，这个背景音乐节奏感很强啊，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什么呢？叫 My Son Know What You Did in Dark。 Oh my God！ 啊，好像就翻译过来叫我的歌知道你在黑暗中干了什么。听了吗？刚才这句就唱的就是歌名啊！ 嘿，还把副歌部分提起来。 来， 刚才有朋友给我们提个醒，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云就说了，两位主持人好，中华民族园和北辰西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坏了，提醒经过的朋友注意安全。 哎，谢谢这位朋友。还有孙小美说，刚刚地铁没信号，有没有堵我那条？我看你发来的是哪一条？说什么？我老公小时候大家都说太好看了，长得白，眼睛大，睫毛又长又密又卷，食堂大妈同样的菜每次都给他多一份儿。 嗨， 因为这个长得好看是吗？好家伙，来来来， 这个格言猫头就说，我小时候特别能吃算特长吗？我妈拿个大饼铛啊，烙饼和什么馅儿饼什么的都赶不上我一人吃。初中的时候蒸一大锅米饭，我吃3/4，剩下的全家人吃就够了。 哎，来来来，太逗了！我跟你讲， 怎么 就是刚才我这一刷新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几位朋友全部是闹钟错了。看琪琪，我也是闹钟设错了。还有赵冬青，我和老公都是闹钟惹的祸，晚了 啊！ 哎呀，太逗了！所以这个今天早上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我们这一提醒，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多人闹钟学错了。来吧，大家不要着急，已经在路上了呢。就是如果已经快迟到了，跟老板汇报一下，说一声，说今天真的闹钟设错了。不信你现在打开876，你听一听，一群人都这样，不能怪我啊。我们帮你请假。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给大家说新闻，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真的是，还有那个你看我这忍不住要读一下。 沉浸在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我没想到今天早上有这么多人，我是随口一问，看看有没有人真的是设错闹钟的。你看艳影也说了，我也没设周六的闹钟，我还是被我上小学的儿子给叫醒的。妈妈，我是不是该上学了？ 你看人家周易就说了，无数次的教训导致我现在闹钟都是每天响，节假日都不停。 还有阿蒙也是被女儿给抓醒的，一双迷茫的小眼睛渴望的看着我，牙都没刷，路上好堵，是不是都起晚了呀？真的是那个你们。还有摩草儿说了，昨天晚上我老公提醒我，你闹钟开了吗？明天可是周六呀，感谢有他，要不孩子上学都迟到，又秀恩爱。还有邓鹏，哎呦，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真是很多朋友。没关系啊，把这期节目拷下来发给你们老板，说老板你听听，我迟到的原因就是这个。来看一看体育方面有什么样的消息啊。中国男篮呼唤新的领军人物，新一期的中国男篮集训队明天将在北京集结，李楠和杜峰分别率领的红蓝两支国家队将会为今夏的雅加达亚运会和2019男篮世界杯预选赛展开备战。 嗯，在中国篮协公布的中国男篮集训队58人大名单当中呢，90后共有51个人，其中还有24名95后球员，高诗岩、赖俊豪、刘宇轩等95后的新人到来，给这个球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嗯， 他们何时能从易建联、周鹏老师这些老将当中接过中国男篮的大旗，就像当年的姚明、王治郅以及现在的易建联等人一样，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关乎中国男篮未来5到10年能否继续称霸亚洲。 没错啊，今年夏天中国男篮将有亚运会和世界杯预选赛等国际比赛任务，95号小将们的表现备受期待。目前呢，只有赵睿、赵继伟、胡金秋和阿布杜沙姆拉木四名95后具备在国家队中出任主力或者是主力替补的实力，那其他球员的潜力仍有待开发。不过李楠和杜峰都在公共场合表达了会大胆启用年轻队员的组队思路，球迷们也期待小将们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给国家队带来惊喜。 嗯，本次集训的名单当中呢， CBA 总决赛冠亚军辽宁队和广厦队分别有6人和4人入选，深圳队有6人，北京首钢队、广东队、新疆队各有5人入选。 哎，好，再来关注一下本周里皮到中国足协就中国杯球队暴露的问题做总结，并与足协高层沟通亚洲杯备战的一些事儿啊。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结合国足目前实力以及亚洲杯备战的需求，国足今年剩下的6场热身赛将全部锁定亚洲球队。 哎呦， 哎，你这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找个高手打了一下，发现打不过，直接不请人家来了是吗？我倒是觉得，你看打人家那些强队，虽然我们输了，但是大家也没有骂得特别狠啊，反而说确实是看出了我们的问题啊。 对， 你这个老找臭棋篓子下棋，你这棋能行吗？ 咱们就得找强手暴露问题才能改进嘛。 是，当然说国足将于5月22号在南京江宁重新集结，26号静候约旦队前来挑战，6月2号国足将会飞赴曼谷和泰国队进行一场热身赛啊。 同时按照亚足联的日程，亚洲杯的分组抽签仪式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4号，也就是下周五的23:30在阿联酋举行。12支参加了世预赛的12强队的球队将会入前两档，而另外的12支通过预选赛晋级的球队分别在后两档。 嗯，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伊涅斯塔，我不知道这个谁这个唐兵女神你知道吗？ 不知道。 伊涅斯塔啊，这一看不喜欢足球的。 我只喜欢德甲，因为喜欢诺伊尔。 哎啊，你喜欢诺伊尔 啊？ 你的口味好独特啊。 非常， 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很奇怪吗？那两个眼球就凸出来那个、啊、 就很可爱啊。 有点像那个叫什么羊驼。 哎，我好喜欢守门员，以前喜欢布冯 啊，布冯 诺伊尔， 反正你喜欢的都挺奇特的啊，长得都不是属于那种传统的我们认为的那种欧洲帅哥啊。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不常规 啊， 异于常人嘛，所以我的品味是异于常人的。 说一下伊涅斯塔啊，在昨天晚上伊涅斯塔正式公布了将会在本赛季结束之后正式离开巴萨的决定，但是对于下一站是哪儿，伊涅斯塔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天空体育却明确的表示说伊涅斯塔的下一站就是中超。 哎呦，来我们这儿踢球了。 哇、哦、这个将是我觉得很多球迷这个非常欣喜的一条消息啊。而且这个天空体育还直接在官方推特上写了一下，就是伊涅斯塔可能会加盟的中超球队是哪呢？ 重庆东代利。 重庆斯威，你从哪读出来一个东代啊？ 东代利丰。因为这个、 当代力帆，重庆力帆啊、 哦， 重庆力帆啊，就是，哎呀，我们看看吧，到底会不会成真？因为伊涅斯塔没有做明确的表示，但是有人问他，你下一站会去哪？他说，我不知道我下一站去哪儿，不是，就是说我自己下一站在哪儿，等赛季结束之后就知道了。但是说了，我不会去任何这个跟巴萨为敌的俱乐部啊，因此我不会留在欧洲。 哦，那指向性很明确，尤其这个新闻，就是外国这个新闻上已经写的是确认，就 well join。 对，这阵儿外国的这些媒体吧，他有的时候反正是挺预测的，是挺敢预测的啊。咱们到时候看实际的情况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青少年时期有哪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特别突出的地方。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牛得水说，大帅，我那条给丢了吗？等不及念了，我要去办公室了啊，赶紧先进去吧，我念了啊。来 这个耗子扛刀追老猫就说、我跟老大请假说堵车呢，得迟到一会儿。这老大就说你不用来了，说今天上午就是开会、下午放假了，也不知道是真不用去了还是请还是假的，反正不管了，先往单位赶吧。 哎，我觉得也是，你要不然先去单位看看吧，是不是？因为万一你领导说的是气话呢，没想到说哎呀。 哎，我其实也有这样一个经验，特别损。我以前在这儿实习的时候，我有一个主任，因为也很年轻，他特别幽默、但是呢，由于我们俩年纪可能差的不是很多，他跟我说话就比较直、说话你知道多损吗？一个男孩、有一次我真的是起晚了，我就灰溜溜跑到办公室里、然后假装已经干了很久的样子、他就特别的沉着从里屋走出来、扶着我的桌子冲着我说、珊珊、那个你一会儿啊下一趟楼。我说啊怎么呢？楼下有，当时有个公共汽车叫728。你下一趟楼坐728，然后坐六站，对，在广播学院下了车之后呢，你就到马路对面，然后呢旁边有个楼，你进去上四层就是你们家，然后你回你的床，你接着睡好吗？ 你们这领导够啰嗦的啊， 前面还特别认真。 好来看看，哇，这刚才我们不是说了一下这个闹钟的事儿以后，好家伙，怎么这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威奥老黄、梅小九、H2O, 这个还有这个沉淀啊等等的全部都给我们发过来了。行，这个事儿咱就过了啊，这集体请假。我们集体请假，我们跟各位老板，我们尊敬的各位老板你们好。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但是由于你的员工在过去一个周过于认真的在工作上进行对待，所以他们在这个周六啊，由于闹钟的原因没有能够及时起床，请各位老板允许他们迟到3到4个小时好不好？谢谢。 你看人杨帅就说了、嘿，提到这个话题我就不得不说说咱们国产手机了、国产手机设置有一个法定工作日的功能、这个闹铃绝不会漏掉任何一个工作日、哈哈，我就马上到公司了。 哎呀，好，来别跑偏了啊，我们今天早上说一说这个说的是 哦，对对对， 青少年时期的突出的点啊。好，我们全被闹钟刷屏了啊。来这个 Jackie 说了，我上学的时候啊比较突出的地方就是总是跟比我小的孩子玩特别好，不管比我小几岁，我也是。 我也是这种的。 你喜欢比你小的孩子一起玩啊？ 对对对对， 我就喜欢比我大的人。 哦， 这样显得我是最年轻的那一个。 哦，那我这就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呢？反正他说我都是跟人家玩的还都挺好的，于是长大后我就成了名幼师，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做的事情。 哦，好适合你。 嗯， 这个 Skype 就说了，哎呦，那个羡慕女朋友玩游戏的还缺女朋友吗？他就是一个爱玩游戏的姑娘。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就特喜欢这种姑娘。 我喜欢 多直爽，是不是？ 就冲这句话我都知道游戏玩一定倍儿棒。 哎，来看一下啊， Betty 说了，我小时候非常听话，挨打从来不反抗，唯独一个技能就是爱哭，不管谁一说，我眼泪那就唰唰的往下掉，老爷子把手刚举起来也就从凶猛变成轻浮了。 哇，这也是戏精。 但现在自己的娃是一点眼泪也没有，怎么就能狠得下心来下得去手猛拍呢？哦，对对，自己的娃是吗？ 对 啊，你知道，你可能是因为知道过去你哭都是假哭，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保持互动，说一说你青少年时期哪些方面表现特别突出。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朗读者》第二季5月5号起每周六晚在 CCTV1 播出，节目总制片人董卿表示，新一季的《朗读》依旧初心不改，在这一季当中，除了一些比较温馨的话题之外呢，节目还会关注一些社会热点、世界性的话题，比如环境保护、器官捐献等等。 由中国动盟中心和北京电视台联合出品，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制作部总编室联合承制的旅游文化纪录片《嗨东盟：一带一路之东盟行》日前正式发布。《嗨东盟》呢，全片6集，将打破国家的界限，按照衣食住行购生态6个主题集结，以围观故事的形式全景呈现东盟国家人民的整体生活状态。 嗯，再来关注一下备受期待的新大头系列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将于7月6号上映了。 洋气喽！ 哎呦，已经出国玩了啊！ 大头儿子， 小 头 爸 爸， 不知道有没有带王叔叔去的。啊，这个梗真的是当年不知道被谁发掘出来的啊！ 这个《奇遇记》7月6号上映哈， 嗯、对、嗯， 到时候还家长朋友们带着小朋友们去看看。 嗯嗯。 吴京参演了科幻片《这个流浪地球》，这部影片由郭帆执导，预计是2018年上映。《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讲述面对太阳集结毁灭的未来，人类开启流浪地球计划，在地球表面建造了巨大的推进器，企图将地球推出太阳系，寻找新的星系家园。 哇、哦、天哪、哦、牛了啊， 越来越大了， 是直接就是原来是借飞船走，现在直接把地球变成飞船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后新增的首个主题园区玩具总动员园区，日前正式对外开放。 嗯，这个代表了徐悲鸿在中国画和油画创作巅峰水平的两幅巨作《六骏图》和喜马拉雅山全景，昨天起亮相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徐悲鸿作品珍藏大展，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次汇集了50多件徐悲鸿的精品画作。 再来关注一下朝阳区图书馆日前重装后正式回归，就是小装馆啊、 嗯、 朝阳区图书馆的小装馆，那新馆空间设置突出了灵动和共享，例如叫童叟乐阅读空间将传统的一老一小服务进行组合，来解决空间人流时段特点造成的这个叫空间闲置和空间不足的矛盾。 嗯， 老人可以在这里给孩子讲故事，孩子呢也可以为老人进行志愿者服务等等。 哎，我还在这办过卡呢。 哦，真不错啊。 这个印度宝莱坞影星阿米尔汗近日在一个公开场合就表示，愿意继续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乐于为进一步促进咱们两国的交流做任何事。1965年出生的孟买的阿米尔汗是宝莱坞的当红影星，同时也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由他主演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去年在中国上映，票房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一举创下印度电影在海外的票房纪录。 好的，各位，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说说你青少年时期有哪些方面特别突出，咱们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突然电脑卡了，不是电脑卡了，是我怎么点也点不开了。 我们本来想听他先唱，我们再说。 对，结果没想到他不唱，那我就来了。 嗨，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说大家的吧。那点儿说了，我小时候有个特异功能，就是总能获得老师的无限信任，和同学们闹矛盾，同学气冲冲的去告老师，只要我一脸无辜，老师就会和那个同学说：“你说我会信谁？”哇，天哪！就是这，哎呀，这种的就是最可恨的那种人，你知道吧？就特别会叫装傻卖乖，你知道吗？哎， 这就是刚才一上来我们念的，有很多朋友觉得小时候很会装像。 哎，对，但是你看那个小孩他是这样，他就是说我在老师面前表现特别好 啊。 这个孩子他这个点儿是这样，就是我犯了错，我到了老师面前，我装傻，我卖萌，老师就会信我。 这个葫芦娃就说了。我小时候就喜欢爬树，经常爬到这个桑葚树上，吃饱了再下来。 嗯， 小时候徒手就能爬电线杆子。哎呦，您这个，咱不推荐小朋友们爬电线杆子，太危险了。您爬点别的。你知道吃这桑葚还不像偷别的吃，偷别的吃不留痕迹，桑葚满嘴什么牙都黑的呀。 好家伙！来来来来来， 还有这个 Lonely 就说了，我的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吃东西比较干净吧，这个应该是一个有点奇葩的状态。苹果吃完了除了梗和籽儿没有别的，西瓜呢吃完找不到红的地方，这个饭碗里基本上这颗粒不剩，现在也基本还是这样。 这好习惯啊。 对，吃的干干净净。 吃的干干净净，就是你注意及时清理家厕所，别到最后长出什么东西来。然后再来看一下啊，理查德说了，小时候呢喜欢跟比我高大的孩子打架，虽然说输多赢少，但仍然是乐此不疲。 咱们国足应该学学这个。是不是 这个刀补得好。另外我说，今早虽然没有闹钟，但是这个依然6:15准时醒来，没办法，咱得送孩子上学呀，这当爸妈的真不容易啊。 好，进广告和宣传了。 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时代，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5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安全你我。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 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 秀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神行，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187。 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17日至5月6日，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五一我想去大理，可装修还没买电器。 去苏宁啊，4月27日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3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如烟，我迎你 响彻仙台，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之风的一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见多云，27度到17度。八达岭长城晴见多云，25度到8度。延庆龙庆峡晴见多云，25度到9度。平谷金海湖晴见多云，26度到15度。怀柔红螺寺晴见多云，26度到14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见多云，24度到11度。密云云蒙山晴见多云，25度到10度。门头沟灵山晴见多云，20度到8度。房山十渡晴见多云，26度到16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石东路的进京方向，莲芳东桥到莲花桥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南段蔡虎营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各位，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周末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在青少年时期有什么特别就是表现特别突出的地方，比如说特别能玩，特别能吃，特别能淘气，特别能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 特别能爬树， 哎，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对， 当然，哎呦，我看到还有朋友在互动平台上说要晚上去看我的话剧，哇、哦、天哪，谢谢啊，这今天晚上有我的演出。 哎呀， 现在买票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就是比较受欢迎，可能一票难求这样子。 主持人版的奋不顾身的爱情，我演主角。哎呀，哎呀，好吧，这个就是我从小就脸皮特别厚。哎，真的，我从小就是那种属于人来疯，就人越多我越兴奋。 那你太适合做这个工作了， 对吧？ 对吧？ 来看看啊，当然还有一位听众，刚才我觉得特别的，叫贾小峰说。来，我们说个事儿，大帅啊，你先把音乐拉下来，来啊， 嗯， 就刚才我部门员工跟我说，怎么说他上错闹钟了，你替他请假是吗？是的，领导，是的，领导， 真没想到、 啊、 领导也收到了。 领导真的是啊，没事儿，那个就是员工损失多少钱，这个10亿以下我赔，好不好？ 好。 来， 哎呀， 看看， 您就微信公众号找着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交流了。 对 对， 刚才这个放广告间隙，我就发现我朋友发来太有才华了。 什么？ 这个耗子扛刀追老猫，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去单位洗漱了。” 那就好， 大家都懂了。 这哥们儿今天早上陪我们一早上了啊！咱们先看看有好多其他的朋友发过来的。 阿莲就说这个，我刚才问了问大帅，他也没听明白。周六上班，周六上什么班？上周一的班。周一我拿周六换的，上什么班？那你周六也没上班，周六休息，我上什么班？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他给他捋一捋，他等于是自己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对， 另外一个小人问：周六上班？另外小人：周六上什么班？ 对，上周一的班。 周一我是拿周六班换的呀，我上什么班？ 那你周六也没上班啊？ 周六我休息啊，我上什么班？ 又绕回来了。 你可以拿这个跟领导去这个绕一绕啊，看你能不能绕过来。 我猜成功不了。 哎，来来来，看一下，请叫我靠谱青年说了啊，说到小时候呢，只要小区大院有人家装修，沙子堆可算是倒了霉了。记得那会儿看完地道战，就我们这点小孩一起给沙子洞掏沙子堆掏的呀，简直就跟这个迷你地道一玩能玩半天，回家一身沙子没少挨说。可是说完了第二天又去了，那叫相当一个调皮。没错，就是这种事儿。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干过这种事儿，就是看完地道战以后去那个麦子地里，就那个把那个麦子把那个麦子压出一条一条通道，就压扁，然后呢在那个麦子地里形成了一个迷宫，就是总干那种事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干过这个事儿。 你这个技术含量好高啊。 举手跟我说。真的是那个时候就哎呀，当然又被家长打的，包括邻居真的不打的不知道多少次呢。 小时候我就记得住院子的时候，因为是平房嘛，然后院子里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施工的叔叔阿姨可能要干什么，他就推来好多推土在那儿，但是以前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哇，看到一堆土，就开始从家里拿那个水把它和成泥，你知道吗？垒成城堡，然后第二天人家真正要拿这个土干点什么的，叔叔阿姨们往这一插腰，哎， 把你就给垒成城堡吧。还有很多新朋友啊，蒋小慧，还有薛腾飞、方志杰，我们都已经看到您了啊，您就在这里跟我们直接发文字，我们就可以聊了啊。来来来，还有 这个玛琳娜就说：“早上好，我小时候住在大杂院，喜欢提着小黑板给院里的小朋友上课，对不来的小朋友还去他们家里找。我现在成功的成为一名教师。” 你看啊，知识了。哎，大帅，珊珊美女，读我的吧。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美术课就被老师选用作脸部模特。哦，就是让用你当模特是吗？你这个头像是你的脸部吗？哦，这个别说，五官特别有特点啊， 棱角清晰， 哎，而且眼睛那么大，我不知道是不是 P 的啊。他说那个，哎，就坐桌子上让同学们画，还是寒暑假，还有就是我们寒暑假我家会有好多孩子，结果我们就学电视剧里的情节，比如说先把这个一个小伙伴的手绑在一个这个门把后面，然后给他灌蜂蜜水，还问他你招还是不招啊？我天！ 呵、啊， 哎呀，这行你给他灌蜂蜜水，他能招吗？ 正享受着呢。这个甜橙味儿就说，我小时候特别能吃，八岁左右吧，家里没人都去上班了，没人做饭，我一天吃了40多根火腿肠。 来， 还可以说三排吧。一排10个是吗？ 什么东西、 不对，一排10几个火腿肠吗？我还这儿算呢、 还有那个陌生以及这个一飞问我在哪演话剧啊，我们是在这个话剧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版，在繁星戏剧村，然后如果这一轮估计到5月19号啊，每个周六演出，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的话，您可以搜索奋不顾身的爱情主持人版。 难受的李小胖就说了、我小时候头发特长、名字里头有个方字儿、所以好多同学一见着我就唱村里有个姑娘叫 小芳， 然后我就哭、我不要去村里。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旅游消息啊，市属11家公园的门票可以网上购买了。五一小长假期间，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会举办观文展、游科普、赏春花三大类40余项游园活动。同时呢，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五一期间都可以网上买票。 哦，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五一假期将会有20项文化展览亮相市属公园，颐和园啊、天坛、北海都会举办原藏文物展，这个展出文物数量和质量较往年都均有提升，不少的镇园之宝将会与游客见面。 嗯， 而且市属公园还将会在五一开展以传统花卉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科普活动，北京植物园、玉渊潭公园、园博馆等都会举办园艺劳动活动，游客可以参与这个花卉种植，体验园艺活动的设计。天坛公园、景山公园、北京动物园将会在节日期间开展丰富的公园科普宣传体验活动。 那个大家怎么通过怎么在网上买票呢？您可以通过畅游公园在线销售售票平台啊，这个叫3w.bj， 就是北京公园online， 就是 OL、应该是这样.com.cn、就可以再买票了，或者是您添加叫畅游公园售票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网上预约售票等等的啊。 咱们再了解一下999航空医疗救援队将会在五一期间全天候双机备勤的消息。 说五一小长假前期呢，北京市风景名胜区协会与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在房山区石花洞景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首次联合市区周边8个风景区、风景名胜区建立空中救援航线，为景区游客以及周边百姓提供安全且及时的航空医疗服务。今后双方还将把更多的这个具备直升机停靠条件的市属公园和周边景区纳入空中医疗救援网络，达到全市23个区级以上风景名胜区的全覆盖。 所以说在签约之后，据说999航空医疗救援队还将进行空地一体化的应急救援演练，直升机房山呢从这个石花洞起飞，途经130景区，最后落地到慕田峪长城，演练呢检验了景区应急起降点和各方面协调配合的能力，标志着咱999航空医疗救援可以与北京部分景区名胜和周边旅游景点提供医疗救援保障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安门广场华灯清洗工作近期展开，预计到9月底天安门广场以及周边地区的253座华灯将以全新的面貌亮相。 253座华灯分别分布在长安街西单到东单段，天安门广场、前门三角地以及人民大会堂西路，共有九球莲花灯和棉球灯两种类型，是当年周总理亲自确定的灯型。除了内部的电器设备随时代进步有所改进之外，华灯的外形基本保持原貌。 好，再来关注一下公安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移民管理局在会上通报，决定自2018年5月1号开始，在全国实行办理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 特别的好，细心 真的是确保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可完成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续，只跑一次就可以办结的出入境证件的种类包括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以及签注。五月一号开始啊， 特别棒。 对， 其实之前已经慢慢的在形成这个规模了，这一次可能又细化，要求所有的办公点都统一，都可以达到只跑一次了。 哎呀，其实真的是好，这个，因为我是深有体会啊。有时候我会去办一次的时候，办一次什么证件的时候，你回次老家， 咱们简单说一说只跑一次制度，首先就是优化办理证件流程，将原来办理证件需要的这个质证照片采集、还有指纹采集、申请资料提交、还有面见核查、证件缴费这些分散不同时间段、不同场所的各个环节，集中在了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办理。所以我估计大家还是在网上预约一下哈。 另外呢，还会开展叫非工作日办证， 哎呦，这特别棒， 全国统一实行延时错峰办证，在社区的市以上的出入境 管理部门提供周六办证服务，在办证高峰期以及节假日前开展延时服务。此外，缩短异地办证时间，跨省异地申请出入境证件的审批时限由30日缩短至20日。其实当我们在享受这些便利和这些好的政策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其实还有人会为了我们的工作，人家在周六加班呢， 加班，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去办的时候也是注意态度啊。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 理解嘛， 对对对，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听互动。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看看大家小时候还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啊、 是不是又到了你最爱的环节了？ 嗯， 每次看大家写的这个东西实在是真是没想到啊。 哎，您说一说啊。 乐就说了，我们小时候吧，晚上找个空房子点上蜡烛，有一个朋友，一个小朋友就读什么宇宙的秘密呀、啊、还有未知世界呀、啊、科幻的故事啊、那真是个刺激的不要不要的。 哎， 所以那时候就好干这事儿。 对，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跟我聊了聊我们的这个话剧剧情设计，我都看到了，特别感谢您的专业的意见啊。另外呢，再来说一说，他说关于今天的话题，小时候我的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当年放假看武侠片，家长不在家，就把毛巾翻出来，脖子上系个结，然后当披风，好像大侠那种的啊，这都干过，都干过。还有拿，就是把自己的爸爸大衣拿出来，然后把两只袖子系起来啊，当大侠。 这个筋斗云的主人就说，上学的时候几个小伙伴一起钻学校的地下防空洞、记得走了好几站都没走到头，感觉好刺激啊。小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探索未知的东西哈。 好，再来看看还有这个， 就是爸妈不让你干什么偏干什么， 对 吧？ 对对对对。 传说就说小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个铅笔盒，上面有乘法口诀，我每天都这个背诵，到学习乘法的时候我背得又快又清楚，老师呢就让同学跟我挑战，但是谁都没有背得好，正着背反着背，现在我都30了，我已经背不出来了。 哎，好 啊，不应该啊。那您平常去超市是怎么算的？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发过来的是这样，可可讲故事说，我们小时候啊，捡香烟的过滤嘴儿给做成毛笔写毛笔字。哟，这好家伙， 您这底蕴可以啊。 哎，对，他其实因为那个香烟那个过滤嘴啊，它比那个毛笔还硬一点，所以他写出来又蘸上墨水会更好看。你知道吗？它因为它不会、因为毛笔它软，如果你想要写它让它刚劲有力的话，需要你的笔力和腕力的，对吧？ 对， 运笔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 对， 哎，这也很专业啊。 人杰地灵就说，我女儿上学的时候一贯是遵纪守法乖乖女，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没带书，共同使用同桌男生的书，老师看见了马上就说，那个男生说，哎，你怎么没带书啊？说了好几句那个男生。男生说，是他没带书。老师愣了一下，马上又说，他学习好守纪律，你得多向他学习。 好， 怎么都不对，是不是？ 对对，其实这就属于老师，以前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就是如果班里有一些学习好的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直很好，偶尔犯错了以后，老师都以为他不是他犯的，你知道，不相信啊。来看一下佩克哼哼就说了，哼，我要爆料我老公，他小时候的特点就是欠儿，你知道吗？原来住医院筒子楼，有一天发现往盐罐里加水会被吸收，结果他就跟邻居家的孩子往邻居家的盐罐里加水，呵，你看他还挺聪明，为什么不往自己家盐罐里加水呢？最后呢，水加多了就成了盐水，结果换来了一顿揍。还有拿医用的皮管装水往楼下砸，哦，这事儿我们也干过，说给比自己大的孩子鞋里放玻璃碴，火， 哎呦， 让他们这个让他们就是挨下扎等等的。哎呦，我老公啊，2天一小揍，3天一大揍啊！我就想问一下佩克哼哼，他现在改造的怎么样了啊？对，我问一下， 以前老话是不是说，就是小男孩小时候淘气是特别聪明的表现？ 但是这个淘气啊，就是当然 有个边界是吧？ 对，就是你得不能说，有的家长会以为说，你看我们家孩子淘气，我们家孩子聪明，但是是这样，要有规矩。他确实聪明，但是你也得有规矩，知道吧？但是我就想知道佩克哼哼他老公现在咋样。 哎呀，刚刚这个硕这个朋友就说，小时候有一次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同学一块儿去麦子地里写作业去了，放学没回家，放学还没回家，然后家长这一顿找，最后在麦子地就找到了。你也可想而知，接着是一顿胖揍啊！ 这怎么着也是写作业呀？那家长太不像话了。 对， 人在麦子地里，人写作业呢。 我觉得他是先干了你刚才说的那个事儿。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奇闻异事啊！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吧，好不好？这个男孩啊，行为问题或者大部分是因为他缺铁，这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的。他说，小男孩明显缺铁和维生素 B12， 这个会关联上中学后焦虑、抑郁、攻击性强、不守规则等行为问题。 哦，这个研究人员调查3200名出生于哥伦比亚、波哥大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从他们5岁随访到12岁，哟，这贯连了6、7、8年。结果显示呢，8岁时缺铁、贫血、血浆维生素 B12 水平低的男孩，上中学之后呢，就是外向性行为问题评估得分比同龄人高是10%。外向型行为这个问题呢，包括攻击性强和不遵守规则。另外，缺铁的男孩容易焦虑、抑郁等，就是内向型问题，好像得分也比同龄人要高12%呢。 就是他可能会走极端，就这种感觉哈。 对，要么就不太爱说话， 要么就特别能说，或者攻击性特别强。 对。 那研究人员说，实施干预并不复杂。举例来说，我们研究对象所在学校落实零食计划3个月之后，孩子们维生素 B12 水平有所增加。 哦，我也想参与这个计划。 什么叫零食计划？应该是控制他们的零食是吧？正常饮食是这个意思吗？ 是，我怎么觉得他们可能不太爱吃啊，所以就给他们多买零食，我是这么理解。 我觉得这个啊，咱们不能瞎猜啊。我们这个新闻当中也没有说到啊。如果这个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这项研究啊，就关于小男孩缺铁和维生素 B12 所带来的零食计划啊。哎呀，王雪晨还说了，哎呀，我刚能听广播，马拉松我负责的路段刚完事儿哟，这一看就是，这个雪晨啊，你没跟我们说你周六你到底是去哪儿跑马拉松了？昨天我们有一女听众还到处找你呢，说他们今天也跑马拉松。 哎呦，本来可以搭伴一块跑。 他是组织者，看来。 他说顾安，他发了一个 谁？雪顾安啊，对，就是顾安， 对， 就是顾安。那我们那位听众也是去顾安跑的。 嚯，你看俩听众本来可以网友见面一下， 你看看，真的是错过了吧？ 哎， 来看一下，传艺说了，我小时候特别能藏。就是每次伙伴们玩捉迷藏，经常大家找不着我，有好几次伙伴们都结束游戏回家了，我还藏着呢。你有本事别出来，你一直 慢半拍， 你总是被你爸妈找到，对不对？ 这位姓牛的这位网友朋友就说，能吃啊，我这是异于常人的变化。小时候吃回转寿司，对面坐了一个有点胖的朋友，和人家比着吃，吃了四大摞盘子，吃完而且一点都不撑，现在想想简直不知道是怎么吃下去。 这也比啊。 我发现了，有的时候真是未必这个人体格瘦就一定吃的少，体格胖还未必能吃多少。 哎呦吼，这个来看一下，有位叫雪儿的朋友，他说的这个故事有点惊悚，但是后结果还挺好 啊。 他说我小时候走路啊，总喜欢蹦蹦跳跳的，就那种多动，结果有一次就把家里的小鸡给踩了 啊， 结果那小鸡当时肚子那个就都破了。你知道吗？就踩了一脚，这小鸡儿啊那种的，咔， 哎呦， 结果我妈就用缝纫机的针给这个小鸡的肚子上给缝上了，没想到它居然活了。 哎呀， 哇，哦，这你妈好厉害啊。 好棒， 还是一外科医生，我去。 你看，有的时候家里的主妇织毛衣的这个织毛活的功夫 啊， 练就了。 好，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保持互动啊，说的是这个自己年轻的时候，青少年的时期有什么样子的特别的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异于常人的表现。像 KE 就说了，我小时候特别爱吃药

4月27日至5月6日，八达岭奥莱三周岁生日季，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瓶装出口捷达，八达岭奥莱。